湖光闪，冲锋冲撞刺激，君莫笑瞬间三个带移动的攻击技走了一个三角，分别攻击了这端三个角色。三人都做出的闪避，君莫笑一个都没打中，但是这一个三角画下来像是踢了一路沙子似的，硬生生踢出了三道沟。好家伙，霸图几位看着这三道沟心中都诧异不已，他们没想到叶修竟然一上来就找准了要点。沙丘在下滑，但是同样是处在沙坡上的霸图几位所处的这一区域却很安稳，为什么？怎么做到的？详细的手法叶修并不清楚，但他很清楚地记得霸图的两位枪系一上来对着沙坡进行的射击。初始以为他们的目的就是掀起黄沙隐蔽他们的行动，现在看来他们的射击除了掀起黄沙和制造沙丘流动，多半也脱不了关系。用攻击将沙面搂出洞来，塌陷带动流动，一时间叶修能想到的原理也就是这样了，于是毫不迟疑的就给画出了三道沟来。似乎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三道沟就被抹平了。叶修感觉到了君莫笑脚下的流动，他知道自己判断对了，在沙丘大面积流动的情况下，霸图战队这点安全的小港湾弄出不大的动静就立即会被波及了。此地已经不能久留，霸图几位比叶修更清楚，他们开始撤离，但白岩飞这时却是一怔，他离开这区域的路线竟然被君莫笑给封死了。这家伙冲下来这短短的瞬间里到底做出了多少判断啊？取消荧光落刃，避过了大漠孤烟的攻击，分别袭击三人的同时制造出流动，与此同时最终的选位还封堵了白岩飞的罗塔。好在并不只是白岩飞自己发觉，霸图副队张新杰，那个事无巨细都不肯错漏的张新杰也瞬间就察觉了叶修的意图。吟唱神圣之火，白岩飞立即心领神会，罗塔开始移动，君莫笑上前阻截，一朵赤白的火焰及时燃在了他的前进路线上。叶修连忙操作君莫笑急停，就这么一个短短的瞬间，罗塔施展瞬间移动穿透了君莫笑的封锁线。砰砰砰砰，先一步撤离的张家乐和秦慕云这时也调转了枪头，边退边射，但是威胁更大的却还是来自身后。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再度笔直地冲了上来，从他那方向过来，正顺着流沙流动的方向，趁势竟然加速了不少。果然不愧为霸图的主场图，即使是在这流动的沙丘上，霸图选手的表现也远比叶修他们要自然得多。轰轰轰，结果这次大漠孤烟尚未冲到，就听爆炸声响，身前的沙面被轰得整个掀起，铺天盖地。这虽然成不了什么壁垒，但完全遮蔽了视野。那一边可是叶修如此狡猾的对手，韩文清再豪迈也不敢这样闭着眼就贴向叶修的角色。拧身变向，韩文清甚至连着被轰得掀起的沙浪都不去靠近，以免叶修趁机在里面搞什么小手脚。拧身的同时一转视角望向身后，就见苏慕城的沐雨成风也正从沙丘上方滑下，沙暴的遮蔽那是不分敌我的。苏慕城将他的沐雨成风移入沙暴中移动，霸图对他的行动也就失去了准确的判断。此时猛然出现在韩文清的视野内时，已经从沙丘上冲下来一大半了。不，还不只是沐雨成风一个，海无量、韩嫣柔、方瑞和唐柔的角色也一同现了身。豪龙破军，韩嫣柔提起战矛冲出，一道细沙裹就的黄龙卷起，朝着大漠孤烟这端就钻了过来。豪龙破军的强大冲击力，流沙非但没能阻力，反倒壮了声势。一端是藏于沙后可能会有什么手段的叶修，另一端是豪龙破军的强大冲沙，两路威胁形成夹击。君莫笑的站位原来不只是封断了罗塔的退路，更对这端的大漠孤烟保持着攻击性。当霸图几位将注意力集中到支援白岩飞时，苏慕城对叶修的支援形成配合，转将韩文清关死在了这边。只是一个站位竟然就暗藏了这么多的意图，这就是高手。但韩文清同样也是高手， 既然已经没了空档，那么只能硬闯，这种事儿本就是他喜欢的。钢筋铁骨，一边移动一边开启了这霸体技能，大漠孤烟一步闪出那扬起的沙尘当中，闪过了韩烟柔的豪龙破军。但是前端的君莫笑又暗藏着什么杀机呢？双手探入沙尘，手中各握拆成两截的千机伞，是东方棍形态，抓取技。韩文清一眼判断出来，果然自己只能硬闯，这一点这个家伙看穿了。自己硬闯的时候会开启钢筋铁骨的霸体技能，这家伙也看穿了，抓取技无视霸体状态。但是你猜到了我，我同样也猜到了你。窝心脚，大漠孤烟单脚撩起，动作快得让人只看到了一道腿影，而且就听到啪的一声响，这记窝心脚竟然快到产生了音爆，后发却足以先制，但是不中。如此快速的一记窝心脚都可闪过，对手看来也已经料到了自己这一步的动作。韩文清不迟疑，窝心脚收腿的同时，另一脚已经扬起，旋风腿，扬起的腿带动身子旋转，同时挑起了一大片沙，伸转，但脑袋却硬生生地扎稳在这个方向，显然是韩文清在技能施展的同时调整着视角。旋风腿可以再闪过，但是这片沙恐怕就没办法悉数让开了。哗啦啦啦啦，沙如雨下，爆豆子般的砸到了那道人影，瞬时间一道轮廓都被勾勒在了自己的视野内。旋风腿落，飞脚起，追着那道轮廓就踹了出去。这记旋风腿的目的本就不在攻击对方，扬起沙子才是关键。前前后后这么多的相互猜测试探，这一脚总算是中了。但是一入脚，韩文清立即知道这一脚是踢到了千机伞盾上，没办法，太熟了，自己踢起沙子以后就会抢攻。叶修显然也想到了，招来得快他不及闪让，但是支起千机伞盾却是很没问题的。借力跳，鹰踏，韩文清下意识的就要来这操作，但是猛然间一个念头闪过，自己这种下意识的习惯套路不正是叶修可以判断出的套路吗？面对这个无比熟悉的老对手，自己非得怎么别扭怎么来，大概才能给他点惊喜。但就这么一迟疑，韩文清立即觉得大漠孤烟脚下一空，君莫笑那边千机伞已经收了起来，寒光一闪，伞底剑已亮出。韩文清这才察觉大漠孤烟就这么被晾在半空中了，几乎就和被挑了个浮空状态似的。就是那么一个迟疑，韩文清一下子就从主动变被动了。但是韩文清却也没慌乱，浮空中的大漠孤烟身形一正，却是使出了千斤坠。本就开着钢筋铁骨，又是千斤坠，再强的攻击这时恐怕也没办法撼动大漠孤烟这浮空中的身形。这记斩击韩文清已经准备硬吃，但是等到剑光飘飘荡荡闪上身时，韩文清突然意识到不好，这记剑光伤害不好，但是剑光所过之处似乎连同虚空一起展开，流窜着不一样的异样力量，因为黄沙的缘故直至进到身前，韩文清这才看清楚。可是此时再想做应对已经来不及，魔剑是技能裂波斩，剑光斩裂虚空，魔法波动形成结界，将最终斩中的目标锁住。剑气职业无论是不是魔剑士，这个可破霸体的抓取剑技可谓是必学。如果对手是一个剑气，韩文清百分百会防备到这个技能，但是因为是叶修，因为是散人，如此快节奏的战斗中，韩文清到底还是漏算了这么一招。散人带给所有人的困扰就在于此了，对叶修再熟，对这个头一次出现在职业场上的职业模式却不熟。越是有经验的选手，面对对手时越会根据对方的职业防备可能的各种攻击，这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遇到散人时就完全不管用了。而韩文清这个对叶修无比熟悉的老对手，面对这家伙时下意识就会往战斗法师那路子上偏转， 他得强行扭转自己的习惯，让自己意识到眼前这家伙用的不再是一叶知秋，然后再去梳理散人可能的技能使用。再加上千机伞每一种形态上可能的打制技能，理论上来说等于拥有了除转制技能和觉醒技能以外的荣耀所有技能。人又不是计算器，得多大的精神头才能在面对一个对手的时候就把所有技能的可能性梳理一遍。散人无解。这无关经验，无关意识，就居莫笑现在打磨出的形态已经打破了思考的极限。快节奏的战斗中根本没办法对散人的技能做出预判，哪怕是了解叶修风格，熟悉他习惯的老对手，也没办法从习惯上揣摩他接下来的选择。技能真的太多了，熟悉在这时候反倒成了累赘，熟悉下意识做出的判断反倒可能有所疏漏。韩文清一直很努力地告诫自己，这家伙现在不是战斗法师，但是只是这样一再的自我告白根本抵抗不了8年多在交锋中养成的战斗习惯和直觉。危急关头不经思考产生的直觉和判断总还是多年实战养成的，然后就成了不全面的。难缠，10年前的评价拿到今天来似乎还要更贴切一些。